下面是初七第五日开始修行一法，易这容易，难这实难。易者，只要你放得下，性得实，发坚固心和长远心，就可以成功。难者，就是你我怕吃苦，要图安乐，不知世间上的一切有为法，尚且要经过一番学习才能成功，何况我们要学圣贤，要成佛做主，岂能马马虎虎就可以成功？所以第一要有坚固心，因为修行半道的人总是免不了魔障。魔障就是昨天讲的色声香味触法等尘劳业境，这些业境就是你我生死冤家。那每每许多讲经法师也在这些境界中站不住脚，这就是道心不坚固的原因。试着要发长远心，我们人生在世造业无边，一旦要来修行想了生脱死，岂能把习气一时放得下吗？古来的祖师长庆禅师坐破蒲团七个，赵州八十岁还在外面行脚，四十年看一个无字，不咋用心，后来大彻大悟。燕王和赵王非常崇拜他，以种种供养，自清朝雍正皇帝乐器语录高超，封为古佛，这都是一生苦恨而成功的。你我现在把习气毛病空生放下，澄清一念，就与佛祖同等。龙颜经曰：如成煮水，注意静气，静身不动，沙土自成，清水现前，名为出伏，克成烦恼，气泥纯水，名为准断根本无明。你我的习气烦恼犹如泥拽，故要用话头，话头如清凡，能使煮水澄清，即是烦恼消除。如果用功的人到了身心一如静静现前的时候，就要注意不要裹脚不前，须知这是初步功夫，烦恼无明尚未断除，这是从烦恼心行到清净，犹如煮水澄成了清水。虽然如此，水底泥拽尚未起， 不还要加工前进。古人说，百尺竿头坐的人，虽然得入未为争，若能竿头处进步，十方世界现前生。如不前进，这是任化成为家，烦恼仍有升起的机会。如此这坐以自了汉也很为难，故要气力存水，方为永断根本无明，如此才是成佛了。到了无明永断的时候，可以任你在十方世界现身说法。如观世音菩萨32应，应以何身得度者，即现何身而为说法，任你营房九室、牛马驴台、天堂地狱，都是自由自在、无拘无束的了。否则，一念之差，就是六道轮回呀。昔者秦桧，曾在地藏菩萨前做过香灯，只因他长远心不发，无明烦恼未能断了，故被称心所害。这是一例。假如你信心坚固，长远心不退，这不怕你是怎样的一个平常人，也可以即生成佛。昔日漳州有一贫苦的人，在寺出家，心想修行，苦不知如何为师，无处问经，每日只做苦工。于是遇着一位行脚僧，到那里挂单，看他每日忙忙碌碌的，问他日常做何功课。他说，我一天就是做些苦事，请问修行方法什么？参念佛是谁？于是他就照这位客师所教，一天在工作之中，把这水字蕴在心里照顾。后来寻机与石岩中修行，日以草衣木食。这时候他家里还有母亲和姐姐，闻知他在朵颜中修行很苦，其母乃叫请姐姐拿一批布和一些食物送给他。他姐姐素质朵颜中，见他坐在颜中动也不动，去叫他他也不应。他姐姐气不过，把这些东西放在眼中回家去了。但是他也不才也不巧，老是坐在洞中修行。过了13年，他的姐姐再去看他，见哪匹布仍在哪儿没动。后来有一逃难的人到了那里， 中几步，见了这位和尚衣服破烂的住在眼中，来俊前问他，向他画起。他便到石眼边拾些石子，置于府中，煮了一刻，拿来供食，犹如羊食。其人饱餐而起，起之时，他与之要，请勿与外人言。过了些时，他想，我在此修行这许多年了，也要结结缘吧。如是走到厦门，在一个大路旁边搭一茅棚做私茶工作。这时是万历年间，皇帝的母亲皇太后死了，要请高僧做法事，先想在京中请僧，因此时京中无大德高僧，皇太后乃托梦于万历皇，为福建漳州有高僧，皇帝乃派人至福建漳州，迎请许多僧人进京做法事。这些僧人都把行章整理进京，恰在这路边经过。其僧问曰：“诸位师父，今日这么欢喜，到哪里去呀？”众人：“我们现在奉旨进京，替皇帝做法事，超见太后去。” 曰：“ 我可同去否？” 曰：“ 你这样的苦恼怎么能同气呢？” 曰：“ 我不能念经，可以替你们挑行李到京中看看也是好的。”如是就同这些僧人挑行李进京去了。这时皇帝知道他们要到了，乃叫人将《金刚经》一部埋于门栏下。这些僧人都不知道，一一地都进宫去了，唯有这位苦恼和尚行到那里，双膝跪下，合掌不入。那里看门的叫的叫，扯的扯，要他进去他也不入，来告知皇帝。此时皇帝心中有数，知道是圣僧到了，遂亲来问曰：“何以不入？” 曰：“ 地下有金刚，故不敢进来。”何不倒身而入？其身闻之，便两手普地，两脚朝天，打一个筋斗而入。皇帝深敬之，言以内廷款待，问以健谈修法事。明朝五更开坛，坛建一台，实习翻影不服，香烛供我一席就得了。皇帝此时心中不悦，以为不够隆重，有恐其上没有什么道德， 叫两个玉女为之沐浴，沐浴毕，其下体了然不动。玉女乃告知皇帝，帝闻之，一家尽悦，知其学士为圣僧，乃依其所思建坛，赐早圣座说法，登台答以问讯，此番至临前月。我本不来，你偏要爱，一念无声，超生天界。法师毕，对帝曰：恭喜太后，谢托你。帝甚疑惑，以为如此了事，恐功德未能做到，正在疑中。太后在空中曰：请皇上礼谢圣僧，我已得超生矣。帝惊喜再拜而谢，与内廷设斋供养。此时其僧见皇帝穿着花裤，目不转瞬，帝曰：大德欢喜之裤否？随即脱下正直。圣曰：谢恩。帝便封为龙库果师。斋毕，帝领至御花园游览，内以宝塔，升建塔受洗，徘徊瞻仰。帝曰：果师爱此塔符？曰：此塔甚好。曰：可以将此塔敬送于师。正要人撤送漳州修建。师曰：不惜撤送，我哪去就是。言说之间，即将祠塔置于袖中，腾空即去。帝甚惊悦，叹未曾有啊。诸位，请看这是什么一回事呢？只因他出家以来不杂用心，一向道心坚固，他的姐姐去看他也不理，衣服破烂也不管，一匹布放了13年也不要。你我反躬自问，是否能这样的用功？莫说一天到晚自己的姐姐来了不理，做不到，就是在紫禁后看见煎香行香或旁人有点动静，也要瞧他一眼。这样的用功，话头怎么样会熟呢？诸位，只要气泥存水，水清自然越线。好好提起话头，唱。